岁深邃夜未央，一回出月色羞我白纱帐，看不断青花绽放，心如水天地间，刹那暮色已苍茫，拂一曲生死茫茫的惆怅。秋上苍，寄梦相望，只怕梦碎了，现实追不上。传说中苍凉的远方，是否被船长任时光化蝶如霜，只剩你我的爱天下无双。我依然等在老地方，绝情无情花影 在别人的怀中，你我。

样倔强，情绪也偶尔灰暗，至少我知道心有一扇窗。

许是我总想太多，也许是我总容易抬过头，才会有肉麻的小动作，说一句天真的话语，我不切实际的承诺，你就会知道肉麻没有错，不过是温暖的小动作。动物吃惊的融化，被淡水泥泞的沙拉。You are my sweet sweet baby。那天真的话语兑现不实际的承诺，我相信那是笨蛋干的活，那都是无聊的小动作，我忙着不切实际，我忙着肉麻的大动作，这感受你给的温柔，没同学笨蛋想太多，永无止境的融化，被糖水泥逼的沙漠。You are my sweet sweet baby。是我总容易抬过头，才会有肉麻的小动作，我忙着不切实际，我忙着肉麻的大动作，我忙着感受你给的温柔，没看学笨蛋想太多太多。 冷热无常的星星，闪一点点的热情，暖一颗颗的伤心，不